大卫传的二十三讲。我们是讲到撒母耳下的二十一章一至到十四节。你说喂牧师你一反常态、哦、你平时起码讲一章书甚至有时两章，今天为什么讲十四节的经文那么少、啊、其实今天有很多神学上的问题需要探讨，所以如果讲得太多呢就可能不能够消化，只是讲十四节的经文。你见到我的题目呢可能又会觉得很奇怪，本来我的题目是叫做你在经历灵里的饥荒吗、啊、其实我最后才改了我的题目，我时时都说我讲到的题目就好像女大十八变，临上花轿都变三变，是吧、啊、所以我的题目又是一样，临到是出街的时候又变了，现在是什么、啊、是如果神是好的为何降灾、啊、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是有很大的关系，神就是降灾在以色列人的境内，是有饥荒是有旱灾、啊、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个的故事、啊、其实来到撒母耳下的最后的四章书一共是有六个附录，六个附录的题材都是出于大卫统治不同的时间所发生的事，包括了一共是有两个灾难，是有两个勇士的名单，也都是有两篇的诗篇。其实给我们见到这些事就是大卫生平所发生的事，但是也都有很多神学上的思考的问题。其实这六件事可以讲得是有个首尾的结构，在撒母耳下最后的四章书。我们见到首先一头一尾是讲到有两个大灾难，一个是因为扫罗王的罪以致旱灾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是有饥荒，撒母耳下的二十一章一至到十四节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另外首尾结构下半呢就是大卫王的一个罪，他是数点人民以致是被神惩罚，有成很多的人因为瘟疫而死亡，成七万的人死亡，这个是首尾结构的下半部。而首尾结构的中间呢是两个勇士的名单，第一个名单是撒母耳下的二十一章十五至到二十二节，就是讲到杀死腓利士巨人的名单。另外一个名单呢是围绕大卫身边勇士的名单，撒母耳下的二十三章八至到三十九节。而全部经文最中间这个首尾结构的中间部分呢是两首诗歌，是讲出大卫感恩的诗歌撒母耳下的二十二章，同埋大卫遗言的诗歌在树撒母耳下的二十三章一至到七节。其实这个首尾结构是反映出大卫的身份，他是一个勇士，他亦都是一个诗人，但是他亦都是一个罪人。我相信这个就是这个首尾结构要给我们见到。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因为扫罗的罪以致饥荒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是因为有一个旱灾。通常基督徒的科学家听见有旱灾就会怎样，就会用他科学家的头脑来到想，哇天气又怎样变化，是吧，以致是以色列境内是有旱灾、啊、解释天灾人祸。其实我们不需要这样解释，神话降灾就是降灾。在树以赛亚书的四十六章九至到十一节，神话你们思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召知了从东方来，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作成。根本不需要解释，是吧，神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跟住就同我哋今日嘅题目有关啦。有好多人会问一个题目，就系、是：，哇！你话神降灾，如果神系慈爱嘅一位慈爱嘅神，点会降灾俾人类啊？系嘛？嗱，其实好清楚，圣经入边话俾我哋听，无论系平安，无论系灾祸，都系出于神。我哋唔需要为神嚟到系辩护。以赛亚书嘅45:5，以赛亚先知系好着重高举神嘅主权。啊，又喺呢一篇嘅经文话，神话我是耶和华，别没有别的神，系嘛？又高举神嘅主权，然后去到最后咧，经文话我做光又做暗，我施平安又做乜嘢话？又降灾祸。造作者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是边个降灾啊？是耶和华降个灾。阿摩斯书嘅3:6亦都话：灾难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我哋唔需要为神嚟到辩护，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听，系神降灾。是吧，我们不需要是解释、啊、又说为什么这些事是大自然发生的灾害。不是啊，神告诉我们灾祸临到一城是神的作为，是耶和华的作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神亦都是施平安，而且都是掌握一切。希伯来书的1:3说，神用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不是因为神托住万有一切都会崩溃，是吗？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听，是神施平安，亦都是神降灾祸。那你说这些事都是大自然发生的事，发生在个人身上的事又怎样啊？那无论是亨通，无论是遭患，都是出于神。所罗门王启示传道书的7:13-14说，你要察看神的作为，因为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如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要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没人能够明白神的作为，但是无论一个人是有亨通的日子，无论一个人是有患难的日子，一切都是出于神。你说，咦，神容忍这些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无论亨通也好，无论是患难也好，有什么容易啊？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见到起码有3容易。第一就是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认识他。在诗篇的9:16，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作的缠住了。当神是降灾的时候，是要我们做什么？其中一个原因是要我们知道是他的作为，是认识他。还有第二点呢，是要我们敬畏他。传道书的3:14，我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事，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啊，不单止神要我们认识他，神还要我们是敬畏他。还有第三个可能性呢，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3，记不记得当时是有几个犹太人在圣殿敬拜是被比拉多杀了，是吗？然后在西罗亚楼倒塌，有18人死亡。有人问耶稣基督，他说这些人是不是比其他人更加大罪？耶稣基督怎么回答啊？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好多时灾难临到这个世上，就给我们反省，给我们是有机会来到接受神，是吗？所以灾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有什么的原因？有很多时就是神要我们认识他，要我们敬畏他，甚至给我们机会来到是接受他。当然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是罪， 我哋唔敬畏神咧，都系罪；我哋唔接受神，更加系罪。但系唔系所有发生喺我哋身上嘅事，都系同罪有关嘅。记唔记得约翰福音嘅第九章有一个盲眼嘅人系嘛？啊，个个都唔知道点解呢个人会盲眼啊，议论纷纷。耶稣基督讲乜嘢啊？他说这个人盲眼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很多时候有东西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当然神希望我们认识他、敬畏他，甚至接受他，但是有时都是为了彰显出神的荣耀。你说为什么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灾难在这个世上啊？因为若果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灾难会临到这个世上，我们等阵讲到扫罗犯罪神惩罚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现在先解释了，等阵就容易解释很多。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讲扫罗因为他犯罪，所以神降灾给以色列人，在撒母耳下的二十一章。所以今天这件事很清楚告诉我们，跟一个人的罪是有关，这个就是扫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扫罗是几时是去杀基骗人，也都没有告诉我们他怎样去杀基骗人，但是就是记载在圣经里面。讲到基骗人，我们又需要是有少少的背景，有少少的历史。基骗人是什么人啊？基骗人是迦南人。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基骗人就是迦南人之一。经文说他们是亚摩利人的后人，具体来讲他们应该是希未人来的。约书亚记的九章七节。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最初神叫他们要灭绝迦南十族，在创世纪的十五章一共是有十个族，神是要他们灭绝。但是当约书亚去到迦南地，在约书亚记的三章十一节说只有七族留下，由十族变了七族，而希未人就是其中一族。记不记得希未人扮鬼扮马来到找以色列人，说自己住得很远，因为他们知道神要灭绝迦南七族，他们很害怕。他们穿埋啲烂鞋，穿埋啲烂衫，话我哋好远嚟到噶，所以行到鞋都烂埋。以色列人就相信咗佢哋，同佢哋立约系嘛？一立咗约就大件事啦！哇，喺后悔莫及，原来呢啲系迦南人嚟嘅，系邻居嚟嘅，但系已经冇办法，同佢哋立咗约，所以一定要守约。所以约书亚命令佢哋嚟到服侍以色列人，负责担水、劈柴、斩柴的工作。讲返转头讲扫罗啦，喂，点解佢要走去杀基骗人啊？其实扫罗一生都系咁扑朔迷离嘅，佢呢个人外表就非常之嘅虔诚，高大威猛又够靓仔，系嘛？但佢内心就远离神，佢从来唔听神嘅命令。在撒母耳上的十三章，神叫他等候撒母耳来到是献祭，他就急不及待自己走去献祭。在十五章，神叫他杀尽亚玛力人，他又没有做到，是吧？在十四章，他还下了一个愚蠢的誓言，几乎连自己的仔约拿丹都要杀埋。这个人就是这么奇怪，神叫他杀绝亚玛力人，他不去杀，反而走去杀基骗人，就是同神立了约的那些不杀得那些，他就走去杀。但是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发了誓要保护基骗人，这些人不杀得的嘛，他就意图将他们来到灭族。有人说，喂，扫罗可能没有那么残忍吧？你说你记不记得在撒母耳上的二十二章，在算拿帕这个祭司城发生什么事啊？扫罗要将整个祭司城的祭司全部杀晒，是吗？这个人是很残忍，他绝对是做得出这些事。不单止扫罗他做的事扑朔迷离，扫罗的身世一样是这么扑朔迷离。学者注意到 在历代志上的第八章和第九章，原来便雅悯人是有两个不同的地方的便雅悯人，扫罗就是便雅悯人，是吧？喂，原来告诉我们听经文，告诉我们有属于耶路撒冷的便雅悯人，在历代志上的八章一至到二十八节，但是亦都有属于基遍的便雅悯人，在历代志上的八章二十九至到四十节，而扫罗呢是属于基遍人的便雅悯人。好奇怪，是吧？更令人费解的就是扫罗的曾祖父耶利被称为基遍人之父，在述历代志上的八章二十九节。有学者认为可能是有便雅悯人搬了去基遍住，所以才这样，但是亦都有很多的学者认为根本扫罗的曾祖父耶利根本就是一个基遍人，而是搬了去便雅悯的地方来到居住，所以很可能扫罗根本是一个基遍人，是有基遍人的血液在他的身上。有学者注意到历代志上的八章二十九节说耶利是基遍人之父，在很多古旧的版本，希伯来文的版本是没有这节的经文，但是在七十字译本呢就有。那很奇怪，因为七十字译本是新一点，是吧？ 是后期一点的，是由希伯来文译到去希腊文才是有七十字译本的嘛，所以希伯来文的版本是早一点的嘛，反而早一点的版本就没有这节的经文，但是后期的版本就有。为什么呢？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有人意图在希伯来文的版本删去了耶利是基遍人之父这个经文，意图是想洗脱扫罗就是基遍人的证据。但是亦都有学者指出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些经文是后人加上去来到是抹黑扫罗的名字。哇，哪个跟扫罗这么深仇大恨啊，抹黑他的名字。但是亦都有学者注意到同样的经文叫伊斯波切做什么，叫他做伊斯巴力，就是扫罗的仔。同样的经文叫米非波切，就是约拿丹的仔，叫他做米非巴力。米非巴力和伊斯巴力是比较早期的名字，后来就是啲以色列人觉得不好听，因为巴力是偶像，所以将个名字由伊斯巴力改去伊斯波切，由米非巴力改去米非波切。嗱，呢啲名字就冇改到，但系如果你话有人抹黑扫罗嘅名字，加咗耶利系基遍人之父，似乎又讲唔过去，因为点解唔将呢啲嘅名字都改埋呢？所以好有可能根本扫罗是一个基遍人。那你说如果扫罗真的基遍人，为什么他要杀回基遍人啊？喂，你不要忘记扫罗已经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了，是吧？一朝飞上枝头就变凤凰，已经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他不想被人知道他的背景，他可能是一个基遍人，所以他装模作样是要灭绝基遍人咯。这个很有这样的可能性，是吧？无论如何，在撒母耳下的二十一章二节，说扫罗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想要杀灭基遍人。所以当时可能是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他们和基遍人是有冲突，而扫罗呢走出来帮他们杀尽基遍人，一石二鸟，一方面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热心，第二呢他是为自己装模作样是要灭绝基遍人，而他杀死基遍人就证明他不是基遍人嘛，是吧？所以他可能就是因为想这样，所以大发热心去杀基遍人。这个也是扫罗时时会做的事，是吧？就是希望得到人民的支持， 大卫呢啱啱相反，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人民对他怎么看反而不重要，但是对扫罗呢就是啱啱相反。这个亦都给我们见到可能是有一个扫罗的预象，扫罗希望得到人民的支持，大卫呢，大卫是神所拣选的王，就是好像末世的时候谁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啊？是敌基督，是吧？敌基督得到以色列人的支持成为王，但是耶稣基督将会再次来临，耶稣基督才是真正从神而来的嘛，是吧？他来到就会战胜敌基督。所以有没有见到扫罗和大卫好像是两个预象，是吧？扫罗就是敌基督的预象，大卫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象。而家如果我哋话扫罗就系欺骗人，咁就更加有意思啦。点解呀？记唔记得我同大家讲约书亚记嘅时候，我曾经讲过约书亚记其实系启示录嘅一个预象嚟。约书亚记同启示录有好多好多相似嘅地方，绝对唔系偶然。头先我哋话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本来有迦南十族，系嘛？后来约书亚去到得回七族，记不记得在书启示录的时候，敌基督的国的联国是有几多个国家？最初是有十个国家嘛，但是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听、后来小国是会灭了三国，是吧？得回七国，有没有见到又是十个国家变成七个国家？其实约书亚记和启示录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相似，我不能够一一这样在这里来到讲，我留下的 PowerPoint 如果你们是有兴趣可以自己来到去看，如果你们喜欢的都可以是走回去听我约书亚记的、这个解经。所以若果扫罗真是欺骗人的话就更加有意思了。为什么会这么有意思啊？因为记不记得我刚才说欺骗人做了什么事啊？他们扮鬼扮马走去跟以色列人立约嘛，是吧？我们记不记得在启示录或者但以理书的第九章，敌基督会怎样啊？敌基督的国是会跟以色列人来到立约，然后三年半会得毁约，是吧？就是跟欺骗人所做的是很相似。所以真的约书亚记和启示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亦都讲过好多次，我好希望是能够讲一个系列，是将约书亚记、启示录和但以理书加埋一起来到睇末世。我相信是会俾我哋是有好多好多嘅启示，希望神会俾我是有呢个时候来到讲呢个系列。我哋再睇翻转头，就是讲到呢个旱灾，就是因为扫罗的罪，神干了旱灾给以色列人有成三年那么久。一个死了的扫罗在坟墓里面仍然能够是使到以色列人是遭到神的审判。在以色列地怎会有旱灾啊？通常雨季是在树冬天，如果你说冬天的雨水不足的时候，好像洛杉矶是吧，就会怎样啊？就会有旱灾。如果是三年连续有旱灾呢，绝对不是平常的事。所以大卫一看就知道不是大自然的一场旱灾，而是可能神在说降灾给以色列人。所以大卫就开始祷告，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启示。神可能是透过拿单先知来到回答大卫，话他听这个房这个饥荒是因为扫罗去灭绝欺骗人而得到的惩罚。在书文数记的三十五章告诉我们，若果是流了无辜人的血，若果是没有得到适当的惩罚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连土地都会被污秽，甚至整个国家都会被陷入去罪里面。这个就是现在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发生的事。在看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很需要是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既然是扫罗犯的罪，为什么惩罚会落在大卫子民的身上？这个是 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亦都俾我哋见到，作为领袖嘅系要好小心，领袖嘅错误好多时就会令到被我哋带领嘅人同样都会系殃及佢哋。其实喺圣经入边亦都有好多呢啲嘅例子。喺大卫嘅身上，我讲过喺撒母耳下嘅十八章，因为大卫冇好好处理佢同亚沙龙嘅问题，系嘛，以致他跟亚沙龙是有一场真战，以色列国是有一场的内战，以致是有成二万的以色列人是死亡。这个就是领袖的罪形成人民的遭殃。而在《撒母耳下》的二十四章亦都是一样，大卫数点人民，结果呢是有瘟疫临到人民的身上，因为是被神惩罚，以致有七万的以色列人是死亡。所以做领袖的真的要很小心。但是我也会是知道有很多的人就会问，喂，不公平啊，是吧，领袖的罪关我什么事，为什么会殃及人民？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我在这篇道一开始的时候用了这么多的时候来到解释为什么灾难会临到人间，是吧。我刚才讲什么啊？有很多的灾难是要我们认识神，好多个灾难是要我们敬畏神，好多个灾难是神给我们机会来到接受祂，是吧。还有好多个灾难是神要显出祂的荣耀。所以是做领袖的是有他们的罪，但是神亦都降灾是有好多的不同的原因，就是透过这些领袖的罪来到是降灾在这个世上。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扫罗死了之后才来到处理扫罗的罪，为什么不在他的生前就处理。这里也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神在说等待以色列人的领袖主动来到悔改赔偿给欺骗人，若果他们真的做的话，懂得自动自觉来到悔改的话，可能就能够免了这一场的灾难。还有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神要教导大卫政权的连续性。你不要以为一朝君主一朝臣，你不要以为你做的事不会影响第二朝代，你跟住下来的朝代。一个好的例子是什么？所罗门王他临尾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外邦的妃嫔，是吧，引诱他离开神，结果呢他加重税给他的人民，以致去到他的仔罗波安的朝代的时候，人民反抗他成为南北国。这个就是一代的政权能够影响下一代的政权。还有第三个原因，神是要告诉大卫，你现在是代表以色列人的国，你是一国之君，你作出来的决定是要很小心，不要影响你的人民。於是大卫知道了什么事，他就召了欺骗人来问他们。他首先跟欺骗人谈话，欺骗人告诉大卫他们目前的生活是非常之的穷困，甚至是差不多是没有地方居住，因为被扫罗来到是想灭绝他们。我们怎么知道啊？在撒母耳下的二十一章第五节，欺骗人说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的境内，他们的土地被占据，甚至他们是差不多没有容身之处，起码他们是没有安全的地方是可以居住。给我们见到扫罗的确是引起了一场对欺骗人种族歧视的争战，而这个种族歧视的争战仍然在大卫的时候继续在说进行着，所以他们是没有容身之处。大卫就问他们要怎样来到赔偿他们。根据律法的话，若果是误杀是可以用金钱来到赔偿，但是这里不是误杀，这里是谋杀，是吧。误杀可以金钱赔偿，就是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谋杀不可以用金钱来到赔偿，就是民数记的三十五章。欺骗人亦都不要钱，因为没有任何的钱可以是替凶手来到赎罪。 亦都冇任何嘅金额系可以赔偿欺骗人嘅损失。欺骗人认为血债系要血偿，要流血先至能够真正嘅赎罪。出埃及记嘅二十一章、利未记嘅二十四同埋申命记嘅十九章。但是欺骗人知道自己是仆人的身份，不好意思提出要求，所以大卫就跟他们说，不怕，你们即管说出来。于是欺骗人就要将扫罗七个子孙来到在耶和华的面前杀死，来到结束这一段的仇恨。所以我说今天很多神学上的问题，又有人会问，喂，为什么选七个人啊？六个人唔得咩？八个人唔系更加好咩？系嘛？点解要七啊？喂，七喺圣经入边系有原因噶，系一个完美嘅数字，系嘛？就系、是、代表呢件事啊得到完美嘅处决，扫罗系得到完美嘅审判。嗱，又有人系见到经文话要将呢七个人喺耶和华面前杀死，又会话啦：，哇！你呢个神真系残忍啦，系嘛？要献祭俾神就系拣呢七个人就系献俾神咯，系嘛？喂，但系圣经入边喺利未记嘅十八章、二十章、申命记嘅十二同埋十八章都话，可唔可以献人啊？用人嚟到作献祭啊？唔可以噶嘛，系嘛？所以绝对唔系将呢啲人系献咗祭系献俾神，而系喺神嘅面前表示有公义，系得到处理，所以喺耶和华面前系将佢哋杀死。又有一个问题咯，哇！扫罗嘅罪用佢嘅子孙嚟到偿还，圣经系咪教父债子还啊？嗱，我哋知道喺以西结书嘅十八章话俾我哋听，绝对唔会父债子还。以西结书的十八章讲得很清楚，每人做的事都要为自每人都要为自己的事来到负责，绝对不可以是负债子还。那你说为什么灾难临到扫罗的儿女的身上啊？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解释的问题，但是读经是要读得很小心。在撒母耳下的二十一章第一节讲什么啊？扫罗流人血之家，不单止是扫罗做，神透过圣灵默示作者说什么啊？是扫罗之家流人血之家所做，所以扫罗的家人绝对不能够逃脱罪名。那你说扫罗的家人做了什么啊？这个可能是揣测，可能就是他们是完全对扫罗提出来的这个决定是没有异议，甚至可能他们附和添。他的家人还有呢，可能他们协助扫罗来到执行这个杀戮，还有可能性就是他们从扫罗的攻击是可以得到有很多的利益，所以启示经文说他们是流人血之家，是吧？他的家人不能够是逃脱罪名。而我刚才也都讲过，一个领袖作出来的决定是要很小心。扫罗作出这个决定不是他个人的决定，因为他是一国之君，他是代表了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是跟欺骗人是立了约，所以是违背了神的律例典章，违背了神的命令。大卫于是要拣选七个扫罗家族的人来到处死，这个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大卫曾经应承扫罗和约拿丹是要照顾他们的后裔，所以他首先保护了米非波切，就是约拿丹的仔，然后他拣选了利斯巴，就是扫罗的一个妾侍的两个仔，另外呢还有是拣选了扫罗的女的五个仔，一共七个人。注意这七个人当中又有一个人叫做米非波切，不要以为大卫出尔反尔，这个米非波切和约拿丹的仔是两个人，不过是同名一样，一样的名字。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被处死，但他们是同时被处死，一起是被悬挂来到示众。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申命记的二十一章，将尸首来到示众，其实是对死者甚至死者的家族 是非常之大的一个羞辱，甚至是一个诅咒。神的话语话给我们听，若果你是举起，若果你是悬挂死尸来到示众，一定要在日落之前是将他们解回来，然后是埋葬。但是大卫就准许这些尸体被悬挂一路到再次落雨为止。为什么要再次落雨啊？因为整个事情的开始就是因为有旱灾嘛，是吧？神是惩罚以色列人，惩罚扫罗所做的事嘛，所以一定要等到再次落雨，就是表明神的怒气已经熄灭，神再次祝福以色列人，所以才可以将这些尸体拿回来。亦都有人认为这个是大卫一场的政治的屠杀，他是想是杀死是扫罗的后人，但这个亦都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曾经应承扫罗和约拿丹照顾他们的后人，而且我们亦都见到经文在撒母耳下的九章告诉我们，大卫的确是照顾米非波切，就是约拿丹的仔，甚至是米非波切的仔米加，是吧？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场政治的行动。在撒母耳下的21章第9节，基片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他们将扫罗的后人的尸体挂在哪里啊？基比亚。基比亚是哪里的地方啊？是扫罗的家乡，是吧？这个就是给我们见到是要是增加对扫罗的耻辱，所以挂在扫罗的家乡那里，将他们来到示众，到到落雨才将他们拿回来。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尼斯巴的，就是扫罗的妾侍，他是来到保护他自己的仔和他侄仔的尸体。那这个女人又是谁啊？记不记得当大卫成为了犹大王的时候，扫罗的仔伊斯波切亦都是带领了10个支派，是吧？他的元帅就是押尼尔，当时伊斯波切就是指控押尼尔和这个尼斯巴是有染，所以令到押尼尔这么生气，走去投靠大卫。这个就是扫罗的妾侍尼斯巴，而家将佢两个仔杀死，佢要保护佢自己嘅仔同埋侄仔。佢将一块嘅麻布铺咗喺岩石上高。通常呢啲嘅麻布系要嚟搭棚用。点解佢用呢个麻布啊？日头可以要嚟系遮挡太阳，系嘛？夜晚咧可以当帆布床嚟到系瞓喺上高。他保护他的仔，他的仔和那些侄仔，日头不给那些雀鸟来到啄尸体，夜晚不给那些野兽来到侵犯他们。刚才经文讲到这个时候应该是4月中旬大麦收获的时候，那你说等到下一次落雨是几时啊？我开始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过，那些科学家的基督徒就会怎样啊？就会看看大自然的天气怎样，是吧？他们就会告诉你下一次落雨就是冬季咯，10月咯，是吧？是有落雨的时候咯。哇，你4月等到10月都几襟等，是吧？半年。喂，我相信尸体都变成骷髅骨了，是吧？喂，但是若果神的怒气被熄灭了，要降一场的雨得不得啊？当然得啦，使不使等到10月啊？当然不用了，所以我相信这一场的雨不是真的等到10月才有，是吧？当他们处理了这件事之后，我相信神很快就已经是降雨。大卫听见这个尼斯巴所做的事，他就大大受到感动，觉得这个妈妈真的很伟大，来到是照顾他的仔，甚至他的侄仔。于是大卫就下了两个命令，一个命令是什么啊？突然间他想起扫罗和约拿丹的尸体在哪里啊？在基列亚比那里。为什么会在基列亚比啊？记不记得腓利士人曾经抢了 扫罗同埋约拿丹嘅尸体，系嘛，挂咗喺巴山城嘅城墙上嚟到系示众，就系、是、基列亚比人将佢哋嘅尸体抢翻翻嚟，葬咗喺基列亚比。而家大卫话我要将佢哋嘅骸骨搬翻去扫罗爸爸基士嘅坟墓嚟到系厚葬。而他亦都是吩咐将扫罗七个后人的尸体同样葬在扫罗爸爸基士的坟墓。能够和祖先一起来到被葬是以色列人的愿望， 是荣耀，是一种荣耀来的。有没有看到大卫几懂得处理事情啊？他不单止很妥善地处理了扫罗的事情，是吧，扫罗的罪、他亦都怎样啊，将荣耀归翻俾扫罗嘅家族，准许呢啲嘅家人能够系得到厚葬。嗱，于是我哋见到透过大卫所做嘅，就能够系再次系得到神嘅恩典，神再次系听人民嘅祷告，亦都系降雨，系嘛，俾我哋见到神嘅怒气已经系止息咗。由呢一件事，我哋亦都见到。大卫真的跟扫罗的家人是没有任何的恩怨，没有任何的敌意。亦都需要再讲讲的，就是说将这些尸体搬回去扫罗爸爸基士的坟墓，在哪里啊？在洗拉这个地方，就是约书亚记的十八章二十八节讲到洗拉这个地方。但是洗拉现在在哪里呢？没有人知道，考古学家还没找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个守卫结构的第一项的事情，是吧，就是首先有这个灾难发生、这个灾难就是由于扫罗的罪。所以撒母耳下的第二十一章一至到十四节我们已经讲完。而守卫结构的中间呢，是两个勇士的名单。第一个名单是撒母耳下的二十一章十五至到二十二节，就是讲到大卫的手下杀死非利士巨人的名单。这一个也都是没什么神学的思想，也都是没什么属灵的教导，所以我不会是讲这一点。这些人名的名单也都是记录了在树历代志上的二十章四至到八节，一共是分开了有四个部分，都是跟战胜非利士人的巨人是有关。今天结束的时候都是想跟大家来到看看，我说灾难临到一国甚至是临到一个家庭绝非偶然，是吧，今天我们就见到是一场所谓天灾人祸，但我们知道天灾，我们知道这个是神惩罚以色列人而降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灵里面都可能是有饥荒的，是吧，这个饥荒不是说真的实质上的饥荒，而是灵里面的饥荒。有很多时神亦都会是容许某些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刚才讲就是要我们怎样啊，未认识他的人能够认识他，甚至接受他，是吧，认识他的人呢更加敬畏他。可能我们是做一些事离弃了神，但是神说我现在降一个灾令你能够是再一次回到我的身边，有这样的可能的。但是有很多人说，喂，牧师不是吧、我都不知道几一帆风顺，我都不知道几富庶、从来在我身上没有灾难。诗篇的106篇第15节很值得我们思考，经文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使他们的心灵软弱。若果真是你说，哎呀，我很富庶、物质上一点都不缺、是吧，喂，你灵入面可能是很软弱，你灵入面可能是很空虚的，你都很需要来到是问下你自己，你的灵入面是不是缺少了神的话语的滋润，你是不是缺少了与神同在的喜乐，是吧，我们很需要来到是回顾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你真的发现你是有灵入面的饥荒，你不要说好像大卫那样等三年才向神来到祈求你要快啲懂得醒水、再好似诗篇嘅119篇71节话乜嘢啊？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嘅律例。诗人都知道神容许喺佢身上发生嘅事系对佢有益， 是吧？是要他明白神的律例典章。诗人说如果不是的话，不是这些苦难，我根本不知道神要我学习什么的功课。神透过我们今天的经文要我们学习什么的功课？首先就是做领袖的要很小心，是吧？无论是家庭的领袖、教会的领袖，甚至国家的领袖，若果我们做出来的事很多时候是会牵连到被我们带领的人，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个可能也是雅各书三章一节提醒我们，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你不要以为做领袖做得那么不开心，如果我们是犯了罪误导了人，是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继续行在神的旨意，要遵守神的话语。另外呢，你说喂，我不是领袖，所以今天这篇道和我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也可以在欺骗人的身上学习到一个功课，是什么？扫罗是几时杀害欺骗人？是30年前。欺骗人有没有投诉？有没有埋怨？没有。他们继续来到侍奉以色列人，是吧？他们等待神来到为他们伸冤。这个很值得我们来到学习的。哇，我们基督徒是什么？ 是神的儿女，是吧？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很多时候，有很多的传道者，有很多的牧师成日得走来提醒我们，喂，你们是有君王的身份，你们是王子，是公主啊。讲得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以为自己是王子公主的，是吧？见到有些什么不平的事，人家虾我们就会怎样？哇，即刻兴师问罪，是吧？需要学习一下欺骗人，你看看他们几谦卑啊，等待神来到是处理，等待神来到是主持公道，是吧？所以愿意我们都能够学习，一方面做领袖的是要小心，一方面是做跟随者的我们也都要学习欺骗人一样的谦卑。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撒母耳下的第21章，透过一场的旱灾，一场的饥荒，给我们见到当你的灾难临到是世上是有它的原因。有很多时候灾难临到世上，就是要未认识你的人认识你，甚至是接受你，使到已经认识你的人是能够更加的敬畏你。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身上，可能我们都会经历到属灵的饥荒，但当我们真正经历到这些饥荒的时候，愿意我们都能够是省察。做领袖的是要小心，因为我们作出来的决定是会影响很多人，而我们做跟随者的也都要学习欺骗人，不要下下都是要用自己的办法来到处理事情。愿意我们都能够谦卑，是能够等待你，等待你来到为我们是主持公道，因为你就是那位大能的神，一切都是掌握在你的手里面。愿意我们都能够是好像大卫一样，成为一个合理心意的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